得到吗？听 OK。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爱你。但是，若非你赐下你的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爱，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爱你，我们就是任凭己意，到最后只不过是完全没有盼望，也不知道我们爱的对象，也不知道我们爱的内容，也不知道爱的方式。但是你并非任凭你的儿女，你并没有将我们就丢在旷野之中，不告诉我们该如何行。就如你在旷野之中赐给你的儿女以色列人实践，你在伊甸园里将律法、将道德、将你的形象、将你的本性刻在亚当的心上。如今我们新造的人，基督也凭着他的圣灵，将那爱律法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就照你先知所讲的，使我们可以守你的律法。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让我们越探讨这个而越加喜乐，越加有你儿子我们主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第34问，信望爱，我们还是一起念。第34问，所以就是延续上两次的讨论，爱并不是一个很抽象，很好像一朵云在空中，我们也不知道，很没有，不是很具体的东西。爱，上帝的确有告诉我们该如何爱，守诫命和爱应该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延续这个讨论，自然如果诫命就是我们爱的准则或者爱的指南，那么不守诫命自然就是不爱。所以我们对上帝该如何展现爱，这个是下35问的问题。但是我们先看我们如何不爱上帝。我们不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不爱上帝，这个次序可能是有其，这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因为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人不爱上帝，他没有守上帝的诫命。 OK， 亚当堕落就表明他不爱上帝。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主题和把，虽然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爱有爱的指南，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诫命是在恩典中赐给我们，不只是在恩典中赐给我们，诫命本身就是爱的指南，告诉我们该如何行，以爱上帝和爱邻舍。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今天看到这个的题目，或者说亚当堕落其实就是他不爱上帝的表彰，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以前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许我们中间有父母可能会有这个经验，就是你要听我的话，如果你真的爱我，如果你真的爱你的父母， 你会顺服你的父母。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父母是这么的操控性的对小孩子讲话，你要听我的话以证明你对我的，你真的是爱我的。我猜想，我虽然不是父母，在座的父母多多少少，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对你的孩子讲话，你可能会有点内疚，不会吗？你会觉得说我好像在操控他，我为了要他听话，为了要他所谓证明他对我的爱，然后他就必须听我的话等等等等。但的确就是如此。爱不是只是话语上面的，也在行为和诚实上面，不是吗？你光说你爱，或者你只有那种感觉，可是没有行为的表达，那个爱是虚妄的。从这个架构，我们也许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边Mark Jones 会特别提到堕落，人的犯罪其实就是一个不爱的表达。亚当本有上帝的形象，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 这个形象就应该反映上帝的本性。OK， 不论这个上帝的顺便提到一下，不论这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我最近看到华神的那个他们的校训什么的，他们校训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神学都不是非常的好，也许是某些神学博士或者牧师写的。其中最近一个就是提到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有一点关乎同性恋，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要追溯到三位一体本质里面，本质 有一个神性，然后这个位格和位格之间关系有一种彼此定义的关系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就说，既然人有上帝的形象，就应该反映这个关系。这个之前在课堂上有提到，就是用人的关系直接追溯到三位一体本质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也会犯下很大的错误。 OK，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上帝的形象不管它的内容如何，我们不应该直接就觉得说这上帝的形象是一个 ontological， 或者就是说一个本质上面我们就跟上帝有某种的好像相同，只是可能是同样的值，只是量不是这么多。我们的爱和上帝的爱是同样的爱，只不过是他的爱比我们大到更多，他的爱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所有关乎上帝的言语，我们有个概念都是类 analogical 或者类比性的，相似，可是不只是量上不同，值也是不同，但是却是上帝辅救我们，我们却可以讲，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智慧够让我们讲这些关乎上帝的话语，而是上帝他主动已经在他话语里面向我们启示。像加尔文所讲，他好像像小孩子说话，对我们说他是谁，他的属性为何，他如何行事。所以我们也必须说 OK， 我们也必须论说我们的上帝，我们也必须颂赞他，但是这并不表示譬如说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就表示本质上我们有跟上帝的是有某种一比一的，本质上是同样的，只不过是量上面不一样。 Anyway， 我们都有上，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亚当有上帝的形象就应该反映上帝的本性。这里特别是关乎，这不是一个 ontological 或者一个本质上面我们和上帝，我们只是小上帝而已，只是没有他那么大 OK。但是这一句话应该反映上帝本性，就是说上帝的形象不管我们怎么理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道德的层面 OK， 反映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有上帝的律法写在他的心里面。经文我们可以思想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嘛，就是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然后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上帝说这是甚好的OK，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一点都没有错。人既然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就是甚好的，有上帝的知识，有上帝的圣洁，有上帝的公义。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按照这个原则，保罗可以说没有人无可推诿，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而且都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他的心里面，让他知道何为好，何为歹，就连堕落的人都无可推诿。为什么呢？因为就算上帝的形象在堕落之后已经破坏了，或者我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彻底的破坏，就是在每一个层面，你的理智，你的情感，你的认知，所有的层面，人的有神的形象在堕落之后都已经遭到最彻底的破坏，包括你的理性，但是仍然残留，仍然人之所以是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在他里面。换句话说，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唯独人有上帝的形象、okay? 所以保罗可以在罗马书二章那边归宿说，外邦人就算他没有那个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他们仍有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无可推诿、okay? 保罗、之后会用讲到得救的人，或者有新生命的人，或者有新人的人，是用 我们是有上帝的知识，造物主的知识。上礼拜讲到的，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或者说新造的人是按照他的有造物主的圣洁和公义，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等等。上帝对亚当是有要求的。Okay. 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这是命令，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他，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的生物、各样活动的生物。”然后再有一个非常，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可以说这是反映上帝的本性，因为上帝创造世界，然后上帝托付给他的儿子亚当，好像他的代理人，要管理这个世界，而且要在某种程度 procreate， 上帝创造，你也要在某种程度创造，你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你要治理他，你要 manage 他，你要把他变成是所谓自由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亚当在我们可以想象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他的罪对人的智力的影响，特别是关乎这个，在创世纪一章二章，其实我们就可以略见，亚当做了一件事情，上帝把所有的生物带到亚当面前来，然后亚当都可以命名，按照归类，就是何其的命名。你可以想象这个智力或者他的 intellect 在没有罪的影响之下是多么的，亚当应该是最优秀的，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生物学家。OK，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有这样子的能力。OK，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罪对智力你的 intellect 的影响。我们通常很少想到罪好像是一个 moral 或者说道德上面的影响，道德上面的缺陷，但是其实已经对罪每一个人罪对每一个人在智力上面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和彻底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智力来到上帝面前或认识上帝。 OK， 若没有圣灵，若没有恩典。 Anyway， 然后在创世纪十五到十七节这边还有吩咐，我们通常比较容易忽略第十五节。耶和华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让他耕耘看管。其实你相对这个和一章二十八节，你大概就有一个概念，说这个伊甸园原来并非只是有一个边界，然后这个边界是 set， 就是不会动的。亚当应该按照上帝所交托给他的使命或者命令，扩张上帝的国度。You know， 他要耕耘看管，这耕耘看管包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他应该要 expand 上帝赐给他的国度，让他耕耘看。我这个是用和合本兄弟们，你们看好是应该是什么？修理看守，对不对？有一个看守，看守这个字后来会再出现，通尤其是关乎祭司，他要看守圣殿。所以这中间其实已经有很多，譬如说西敏的叫那个叫什么 Great Bill， 他有一个概念，我也非常，我觉得这是一个圣约神学一个很好的发展，就是伊甸园其实就是最初的Temple， 就是最初的圣殿。OK，Anyway， 所以这个看管他十五节的时候，我们比较会忽略上帝给亚当命令，他要看管伊甸园。上帝吩咐那人说：“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吃善恶树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那日必定要死。”OK。所以我们知道亚当他没有守上帝的诫命。我们知道亚当不但没有所有树的果子他都吃，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他反而吃了那一颗，只有那一颗禁止他不可以吃的树的果子，而且他也没有尽他第十五节这边特别讲到的责任。 还有一章二十八节的责任。蛇出现的时候，蛇不应该对他讲话，是他要对蛇讲话。蛇一开口，他就应该踩碎蛇的头。他要负责看管伊甸园。蛇入侵到伊甸园，他的责任就是要，第一个亚当本来应该做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做到，所以他不只是吃了那个，他一让那个蛇开口讲话，他容许他的妻子听那个蛇讲话，他就已经没有尽到第十五节的上帝所托付给他的责任。 OK， William Ames，他说新教徒，他说我们可以这样子看，罪人非分的爱自己。现在人都太觉得说人理当要爱自己，甚至在教会里面时常讲说爱人如己，其实这句话就是如果你不先爱自己，你怎么能够爱别人？你要先好好的爱自己，你才知道怎么样爱别人。我们先且不论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看在四百年前我们的先贤，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罪人非分的爱自己，其次，第二，他们任凭己意，任凭自己的意思违背神的律法。三，他们恨律法，因为律法和他们的私欲相反。OK， 他们敌对神，因为这个神就是立定又赐下律法的上帝。所以违反律法从来就不是单单是违反律法。亚当他吃了那个果子，他犯了那个罪，不是只是单单犯了那个罪，甚至不是只是单单贪恋或者贪心，或者我们特别可以看到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保罗在那里警告提摩太说，在那个时候会到了，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中文和合本翻译说，第二节他就列出一系列的罪， OK， 就是末世的时候人所犯的罪，他就把它列出来，到底会犯什么罪。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如果你看到人犯这些罪，其中第一个罪很有趣，和合本是人会专顾自己，希腊文非常的简单，自爱的人，自己爱自己的人。我忘记希腊文是什么，是autophilos 还是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爱自己的人。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在教导孩子们你要自爱，或者说我们对自己说要提升自己的自我形象，要先爱自己，好好的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 OK， 前面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后面我们就会来看亚当为他如何违背了道德律，违背了十诫的每一条戒律，也就是亚当为什么之后雅各会说，你只要犯一个诫命，你就是犯全部的诫命。亚当也是如此。我们这边会特别提到亚当，大家可以想到下一章我们的主角是谁？三十五章，如果亚当是不爱上帝的表范，幕后的亚当，来，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嘛。亚当和幕后的亚当，世界上也只有两种人，我们不是属第一个亚当就是属幕后的亚当，而且只有这两个人，忘记是谁讲，只有这两个人是历史上唯一重要的两个人，就是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有代表性，一个人犯罪，所有人都犯罪，死从一个人来，生命也从一个人来，恩典也从一个人来。 OK， 他代表我们，或者用改革中的圣约神学，他们是 federal heads， 他们有特别的代表性。OK， 在圣经中的启示非常的清楚。OK， 亚当违背十诫，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也许这些对有些弟兄姐妹会比较陌生，尤其如果你是来自你的教导背景是一直教导你十诫，不只是对我们现在已经不适用了，我们也甚至律法也对现在的基督徒也不适用，我们是守基督的法，都是恩典，都是爱，甚至 会讲说，在十诫在西乃颁布之前，对亚伯拉罕、对先祖们，特别是对伊甸园的亚当，是完全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十诫，所以这个概念可能对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有点陌生。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提出来。因为我的预设是我们已经在这里上课上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不会太陌生。但是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亚当犯了那个罪，吃了那颗果子，是这么的邪恶？那个犯罪的行为背后所代表犯的罪，第一诫命他不信上帝 ，right？ 你不可有别的神，唯有耶和华是真神。这句话的代表就是你必须要信这位上帝。Okay. 第一诫命亚当违背了，他不信这位上帝，不信上帝对他说的话。Okay. 他没有，他有一切的优势。你可以看到他的 intellect， 他的理性，他的智慧是多么的 powerful， 他可以命名一切的生物。可是他没有把这个上帝所赐给他这么大的所有的优势用在正确的地方嘛，这样讲 OK。 反而他不信上帝对他说的话，他不把上帝当上帝 OK。 如果他把上帝当上帝，就没有别的选择，上帝说的什么你就做什么 OK。 第二诫命，神要求人要守节行清，诗篇24篇第四节，才能够献得上得悦纳的敬拜。OK， 第二诫命是什么？不为自己雕刻偶像。OK， 这个第二诫命也是关乎我们如何敬拜上帝。OK， 我们要敬拜 True God， 不是一个 False God， 不是一个假的上帝，不是按照我们心里面所想象出的上帝。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是只是说你在那，你任何把其他任何的事物放在上帝应该有的位置，那个就是在拜偶像。Okay. 亚当没有敬拜上帝，因为他已经凭着另外一个标准来评估何为善何为美，他已经按照另外一个偶像的标准在行事为人。第三诫命，亚当叫他的父受辱，他没有按照他父该得的尊荣尊他为大。OK， 这应该没有太大。第四诫命，亚当没有竭力进入神的安息。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说，上帝当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个下达了这些命令，其实就告诉，其实因为我们所讲的这些经文，也就是为什么改革中可以按照这些启示归纳出行为之约这个概念。 OK， 约的这个概念简单的说，大概有几个条件你就可以形成一个约。第一，至少有两方 OK。 第二，有条件要履行的条件，双方都有条件要履行。第三，这个条件履行之后要有 reward， 或者要最终一个结果，条件结果以后。依照这个，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上帝与亚当 interact 互动的方式是按照约的方式。 OK， 有两方，上帝和亚当，有条件下达的命令， OK， 亚当要遵守这些一切的命令。我们的信仰告白也讲得非常清楚，他是要按照他的 personal and perfect obedience，他个人完全的顺服，以达到上帝原来要赐给他的 reward。 这个 reward， 这个赏赐，我们会说要进入安息，这是按照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第二节，神进入他的安息。既然亚当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有上帝的律法写在他，上帝的本性反映在他里面，上帝如何工作进入安息，这就已经告诉亚当，你的工作不是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你工作是要进入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说，所以我们还要竭力进入，他是对圣徒讲要进入那安息。我们先不讲说这对我们来说，对亚当来说 也是如此，他应该要竭力进入那最终的安息，进入得到上帝赐给他，上帝要他得到的奖赏，就是进入最终的安息，永生与上帝不会结，不会切割，不会停止的 union and communion， 相交团契。OK， 但是他没有。他没有守第四诫命，他没有竭力进入神的安息，他没有工作，按照上帝吩咐他的工作进入安息。第五诫命，亚当没有敬重他的父，如果他真的孝敬他的父，他的日子必得长久。亚当活了几年？九百多，我记得是九百多，对不对？九百二十一吗？九百一十三，谁是九百二十一是最长的，对不对？哦，九百六十五 ，OK。九六九吗？哦 ，OK， 九六九很好记，九六九 ，OK。Anyway， 亚当他活得很久，可是这并不是他必得长久，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其实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个可能对弟兄姐妹有点陌生，可是这不外乎就是改革中的解经的进入。我们是按照 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然后做出合理和必要的推论。那这些解释你必须要还是最高的标准，不是回到信经，不是回到信仰标准，最终你还是回到圣经上文下文看 Is it really so? 就像 Brian 一样，就像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 那个皮利亚人 ，OK， 亚保罗跟他们讲了，他们每天回家看上帝的启示是不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精彩、很完整、很一致的解经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亚当为什么他的堕落影响这么严重、这么深厚。其中第一个，他是约的代表者，所以。圣经中讲亚当讲最多的地方不是在旧约里面，是在新约，特别是罗马书五章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你要从那边去解释为什么新约的作者保罗或希伯来书的作者会如此的形容亚当，或者保罗希伯来书也有，可是比较少一点。保罗会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这样子的叙述亚当，他们能够这样叙述，也就逼使我们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亚当。OK， 第六诫命，不可杀人。哦，对不起，第五诫命，他必得长久，他的确是活得长久，可是他本来那个必得长久是应该是永远不死，但是你吃了那树的果子就必死。他也的确，他吃了那天他就死了，不是吗？保罗会之后用的形容是你们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他违反第六诫命，因为他杀人，他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他就等于把死亡带给他的后代。第七诫命，不可奸淫，他没有做好他丈夫应该行的履行的责任，他没有阻止他的妻子，保护他的妻子 ，OK， 他对他的妻子不忠实，他没有在魔鬼一出现的时候，那条蛇的时候，就踩碎那蛇的时候，他不爱他的妻子，他爱自己过于的爱他的妻子。亚当容许他的妻子偷窃，第八诫命，亚当也加入这个偷窃的行为，和他在一起的三章第四还第五。神学家会讨论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亚当有没有和他在一起，我个人认为经文其实是蛮清楚的，我忘记是第三章第五还第六节，他讲说和他在一起的丈夫亚当也一起吃了那果子，特别有提到。 OK， 所以我们说亚当犯罪，我们都知道当然谁是在跟蛇对话，但是我们因为亚当他是有代表性，而且两人合为一体，丈夫是做妻子的头，我们并不是说夏娃没有犯罪，但是 这个罪最终是归到亚当的头上，他必须要负责任。Okay. 亚当成了说谎人之父，他没有说神的真理，亚当没有高举，反而他顺着魔鬼的意思质疑神的美善，神的慷慨。亚当犯的罪其实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他是质疑上帝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上帝，不把上帝当上帝。他怎么那么小气？为什么我不可以吃这棵树的果子？他否认上帝是一个蛮有恩典、蛮有慈爱、非常慷慨的上帝，所有的你都可以吃，反而他只看到这个，为什么我不能吃这一个？第十诫命，他贪心，他不满上帝所赐给他的基业，他不以上帝所他的产业为乐。所以关于亚当违背十诫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讨论或者想法？没有吗？我个人会对这段新闻，我们先讲说，没有律法以前，亚当仍然是那个律法。所以你在读保罗在写律法的时候，你真的要看上文下文。他律法有的时候是专门指摩西颁布的律法，有的时候是指ceremonial law， 就是我们讲的礼仪律或者食物律，有的时候是讲上帝的道德律，譬如说在罗马书二章那边所讲的，有外邦人有律法在他们的心里面。这边讲说，第一个，在律法以前，这个律法在罗马书这边的，它是讲到，我个人是认为它是讲到在颁布，已经把它刻在石板上的，那个律法没有以前，就已经有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面。OK， 只要你是人，你就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你的心上。可是没有律法以前，罪就不算罪。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保罗并不是说有一段时间人是没有律法的。而是说，若不是有这个事实，有上帝，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亚当有上帝的律法，那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没有所谓的罪。但是之所以你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你就犯罪的可能。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因为他知道律法，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讲的会有一点关系。这样解释可以吗？这样会解释到，他并不是说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律法的，然后人可以做什么事情，或者我们就说亚当可以做什么事情，他都不算为罪，而是说若没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人的心里面的话，就没有罪，因为定义上罪就是违反律法。但是没有人无可推诿，连亚当都是如此，他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他们仍然是有律法，他们仍然是可以凭着这个来评估他们是否遵守上帝的律法，或者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犯罪。OK。 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看到有一种说法说，没有律法，所以罪不算罪。意思就是说，亚当到摩西之间没有上帝的律法，所以不能算他们。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因为有律法在心里面，有那个功效，但是他们也一样没有遵守。但是因为没有律法颁布。 对，所以我想从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不太可能会讲说在律法之前，那个律法指的一定是指摩西的律法，就是说刻在已经 codify 已经颁布给你的。可是在那之前没有人，创世纪二十六章还是哪里，那边有讲到说，好像是对Isaac 讲说，你要守我的律法，守我的记录，那边就已经提到你要守我的律法，守我的条例等等等等，好像这个在上一次我的讲义里面有用到那段经文。 应该是创世纪二十六章，所以说颁布摩西律法之前是没有律法，所以虽然他们有做了这些很烂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们做了很多很烂的事情，可是他们行为上不算犯罪，这是完全讲不通的。OK，OK、okay. okay.。 他意思就是说行为上没有犯罪，他说他们行为上也是犯罪， 可是不算为罪。 但是他后面又接着讲说，他们这些人也是死的，虽然没有颁布律法 啊， 律法不算他们有罪，而他们还是死的，所以证明他们还是在罪中，所以他就把这样的罪算成是。是因为在亚当里的罪，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 我觉得这样讲的话，他逻辑上有一点自我矛盾。那他如何定义罪呢？按照这种说法好了，如果他不是犯律法，那什么为罪？哦，所以这些人不管是做什么，都是只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归算的这个， 那个叫做原罪。 哦，因为原罪呢。 No, 我想照我们刚才的讨论，应该这种说法是非常的薄弱，甚至有很多自我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这一段，我们应该就讲说，保罗先说在律法之前，那个是讲说颁布律法在石板之下已经有律法，他的预设就是从亚当一开始，你既然是上帝形象所造的，你就有律法刻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不能说在十诫之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只有原罪，而没有那些行为上的你都不能称为罪。因为如果他要说那个原罪他们还是会死的话，那你就必须说所有上帝看为，上帝在创世纪第六章那些所看为人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那个都是上帝不应该有，为什么要看人的行为然后恼怒这些人呢，然后再下定说哎，要按照他们的行为毁灭他们呢？不是，那就完全就 doesn't make sense， 所以这是一个很薄弱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完整的解经的架构，你可能就会按照这段经文，然后我再想一个方法来论这个。OK。 如果亚当的时候他没有罪性，可是他已经可以爱自己而不爱上帝。 嗯。 那所以如果他通过试炼，我们也进入永生，假设。 嗯。No， 因为我们应该用我们现在进入永生，这个是我们现在还是会犯罪，对不对？但是我们已经用圣灵作为我们要得到那最后得荣耀。对对对，我现在是在告诉你说，你不能只看亚当，我们要看说最后这个永生，我们是不是进入永生之后还是会犯罪？我们进到天堂以后好了。我们是不是 还有可能犯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五节啊，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非常的重要，因为最后那个永远的安息，并不是只是啊，我现在进到一个那个最后永远的安息，表达你进入一个 different， 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状态。本来是属地的，你是属天的；本来是属肉体的，现在是属灵的，并不是说你没有肉体。也就是说，亚当如果当时没有犯罪，他会进入到，然后按照上帝所吩咐他的一切命令，按照他个人完全的顺服，达到他最后那个目的，进入上帝永远的安息。他是不只是我们讲说那个伊甸园，不是本来伊甸园，是他是进入到另外一个 order of existence， 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所讲到的是属灵的存在状态，然后你的身体是属灵的荣耀的，不会朽坏的，不会再犯罪，不软弱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是看后来新约再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个最终的永远的安息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所以如果当时亚当进入那个状态，他的后裔也就是进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的那个状态，可是第一个亚当没有进入，第二个亚当他为我们得到了那个荣耀，那所有在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人幕后的亚当里面的人也同样有这样子的应许，也必得这荣耀。 OK， 亚当夏娃有没有在天堂？ 有，我个人认为有。对， 从经文之中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呀，有。还有谁？ 说完。现在有就是偶像崇拜，就说除了神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偶像崇拜，是不是就等于我们犯了十戒，其他都犯了 ？Yeah， 其实你，我在这边应该有看一下，这边没有。如果你要看我们如何违反。就是这个十戒，我们如何守十戒，或者我们做什么事情是违反诫命的时候，最详细的解释你到哪里去看？尤其是由我们改革中长老会、任性改革中长老会的，你会到哪里去找这些指南？大要理问答，非常的详细。有些人会说详细到好像你这是很律法主义，可是我个人认为一点都不律法主义。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西敏信仰大要理问答第91到140几问，对不对？反正对，那边讲到道德律和每一条诫命，他都告诉你这诫命本身是在讲什么，他邀请你做什么，他禁止你做什么。每一条诫命都是如此哦，所有有诫命的，反之 implicitly 也要求你要做什么，不可杀人，反之要求你爱人如己，所以爱人如己是在第六诫命里面。OK， 你要怎么样？你怎么样杀人？列出来告诉你。当然我们知道那都不是最完整的，他是告诉你，给你一个指向，说你不要以为杀人只是拿起一把刀然后杀一个人，就像我们主讲说，你不要以为你。不可杀人，你恨你的弟兄就是杀人。OK， 所以其实我们的罪，你仔细去想，就像上礼拜讲到的时候，有贪婪这个罪，就会有嫉妒，然后就会到最后，你会杀人。偶像崇拜最后最合理的结局就是杀人。你不把上帝当上帝。那有上帝形象的人，你根本就不会在乎他。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第九章的诫命，禁止杀人的诫命，特别提到，因为他们是有人是有上帝的形象的。OK， 我们继续看好了。所以堕落不只是犯了一个错，这是刚刚跟淑兰姐提到的。亚当他堕落，他就触犯上帝，也触犯他的灵舍。堕落是仇。讲到我们这爱堕落是仇恨上帝的表彰，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也一再强调的，顺服不是只是关乎顺服的行为，你可以有很多顺服的行为。所以我会有点 worry， 就是尤其在我们这样子的教会，我们是非常强调所谓的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有一个破碎的心。 Yeah fine good，可是这些最终那个评估的标准，我恐怕很多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我看你顺不顺服，我看你有没有一个破碎的心。最终这些东西你还是只能按照人的行为来评估他，就算他好像真的是很听话很顺服，但是最终如果没有爱，那就不是真正的顺服。就像亚当，他会违背上帝的形象，就是他没有爱上帝，他没有把上帝当上帝。如果没有真正的爱，你就没有真正的顺服。OK， 这个下礼拜我们会讲到，尤其看到我们的主他如何爱他的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原则。所以在某些程度来讲，不信者的悖逆，他们的犯罪是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没有悔改，他们的犯罪没有真正的悔改，或者我们可以说让人得生命的悔改 repentance unto life， 这个是他们没有的。 OK， 但是这是非常严重的，他们是保罗所讲的，他们是不服神的律法，根本也不能够服。但是信徒犯罪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更为严重，怎么说？为什么？ 林爸，林爸说，因为我们有圣灵，一点都没有错。没有圣灵的人犯罪，那个是 有点是理所当然，他们当然会犯罪。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讲到，我们是有圣灵的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在这个程度上面更为严重，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只有知识，我们已经是按照他造物主的知识被重新造的，也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而且我们有能力，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叫我们行事为人，立志行事都是行出他美善的旨意。所以这样子的人，你有知识有能力犯罪，这样子来讲，按照这标准是更为严重的。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到尤其在新约里面对基督徒的要求，在旧约里面已经非常明显，上帝对他子民的要求是远远高过其他的人，外邦人。所以这个叫做分别为圣， right？ 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我们看旧约比较容易说啊，那是他们是靠着行为在守律法而已。但是你看到新约里面对圣徒、对基督徒的标准、道德标准非常的高。不止你不可杀人，你不可仇恨人 ，OK？ 你不可偷窃，而且你要努力的工作，所以你有多余的可以给别人。不要说别人的闲话，说别人的坏话，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OK？ 你不只要爱人，你要爱人如己，而且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彼此舍命。你看这个标准，这个 standard。所以领受恩典的人有一个原则，你的道德标准是超高的，你的道德标准是 heightened， 不是降低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认为说，我们领受恩典，我们的道德标准就是啊，我们只要心诚则灵，我们行不出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基督徒时常讲，哎呀，这个我知道要做，可是啊，我也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做得到。 No， 你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很讨厌听到，我有时候要克制自己，在小组分享的时候，这很好，可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No， 我每次都要讲 No。你如果这样讲，你是在否认你自己的身份。你会跌倒，我们时常做不到，而且在不同的罪、不同的行为上面，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但是 You can do it。因为你被赐予圣灵，你有他的知识。就此来讲，所以犯罪从来就不是只是你触犯某个条例，而是轻蔑上帝。我们不可以把上帝的律法和上帝他是谁把它分开来 ，OK？ 好像我们违背律法就不一定是得罪上帝，那我们违背律法就是触犯上帝，因为律法就是反映他上帝的本性。就此来讲，我们不爱邻舍就是不爱上帝。OK，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就像奥古斯丁所讲，你所命令的，你也所赐予，这对你的圣徒来讲是何等的真。我们有你的圣灵，我们有你的律法，我们有你的儿子，我们就有一切。就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活出有你儿子的样式，这也正是你们你拯救我们的目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